少夜，多少春风秋雨，我才知道多深爱你。你的烦，你的美，你的伤心眼泪，在思念的每一夜让我心碎。不想说，不想问，不想你的过去，始终也不能忘记你。你的唇，你的吻，你的温柔眼神，却让我想到痛彻心扉。也许你和我的往事如风，飘在这人间已了无影踪。只是你曾说过的梦，我会永远放在心中。这思念里的365天雨，淋在沧桑后的日子里，不怕为你忍受寂寞煎熬。我要将一生一世的真情全交给你。不想说，不想问，不想你的过去，始终也不能忘记你。你的唇，你的吻，眼神，却让我想到痛彻心扉。也许你和我的往事如梦，飘在这人间已了无影踪。只是你曾说过的梦，我会永远放在心中。这思念里的365天雨，淋在沧桑后忍受寂寞煎熬，我要将一生一世的真情全交给你。这思念里的365天雨，落在分手后的泪水里，我已等待回到容颜变老，把我们这一段情锁在心里。要将一生一世的真心全交给你。这思念里的365天雨，落在分手后的泪水里，我的等待回到容颜变老，把我们这一段情锁在心里。 一首很深情的歌曲过后，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，来听林小培的《无疾而终》，曾宝仪带出的《相思河畔》，小刚演唱的《我也许是个笑话》。 只有我相思没有尽头，哦哦哦

沉迷，却无从说起。

线，我无从分辨。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